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况且这一集离了瘟神的妖囊，在人间不知又沾染到什么。欲心骚沆瀣，则变本加厉。欲治抗之物，则日渐式微。因物而异，一日数变，哪是他能左右得了的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寄希望于某个交好运的大夫，误打误撞得了抑制这一疾的方子才好。还有，尽快找到温姑尾鱼。想到温姑尾鱼，端木翠怒火难遏。虽然还不了解温姑尾鱼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，但是如有可能，一定亲手将这败类送入炼狱。思忖良久，方才踏出门去。当此时一静不如一动，与其闷在这偏远农庐，不如四处走走看看，兴许有意外收获。这晨光，聚客楼内外人声鼎沸，呼喝喧嚣之声远远传至几条街外。公孙策未交五更便已起身，依着前晚所约，不久便有人前来将第一批白芷艾草送到。经公孙策分拣搭配之后，聚客楼即刻起灶熬制，俄顷药草柴火不断送至。聚客楼的灶房不及熬煮，便有人在门前空地献起炉灶，另有不少人从家中拎出泥炉，就在堂前生火。一时间内外人来人往，烟雾缭绕，鼻端所嗅尽是炭火药草味道。待天色稍稍亮些，便在门前空地上摆上条桌，用瓮缸装了药汤分发。临近百姓三三两两过来，或盆或碗打了汤剂回去。路上奸货见到蒙了药金的壮汉，呼喝着抬着担架过来，只是将众役者抬往东城城隍庙，赶紧往边上闪避。却说公孙策忙了半晌，至此刻才得空喘口气。李掌柜忙将他让至一旁喝茶，方取下药金喝了几口，便觉有人伸手拽他衣角，低头看时却是个稚龄女童，愣了一愣，方才醒得这是小翠。小翠仰头道： 伯伯，大哥哥去哪里了？ 公孙策笑着摸了摸小翠的脑袋。小翠撅了撅嘴，也不理公孙策，双手旁拨，使劲在人群中取出空隙来往外钻。他身量尚小，力道不足，直挤得小脸通红。公孙策哈哈一笑，也不去管他，重又将药金蒙于面上。小翠好容易挤到门边，却没留意到台阶，一脚踏了个空。好在迎面有人走来，伸手将她扶住。抬头看时，却是个白衣服的女子，来的正是端木翠。原来端木翠出了农庐，一路往城中过来，中途见到有人持盆奉碗，询问之下才知有开封来的大夫在聚客楼发放汤药，好奇之下便过来看看。扶住小翠之后，顺手端起旁侧桌上的药碗送到鼻端闻了闻，知是曲异的寻常汤药，随手割下，无意中瞥到小翠正看着自己出神，奇道： 你看什么？ 小翠一双眼睛瞪得溜圆，长长的啊了一声，感慨道： 啊，姐姐，你长得真好看，你要是头上戴两朵花，穿那种花的衣裳，衣服上还有那种带花的圆珠子，就更好看了。 说着还伸手在自己身上拼命的比划，一脸的心向往之。头上戴花，穿花衣裳，衣服上还有带花的圆珠子。好了，小翠甭闹了，端木姑娘又不是花仙子。端木翠哭笑不得，往内堂看了看，喃喃道： 怪了，这些药是用来驱疫的，那么那些中疫的人又被安置在哪儿了？ 城隍庙。 城隍庙？ 在哪边啊？ 那边。 坚定的，毫不迟疑的，随手一指。公孙策朝这边看过来，纯粹是无心之举，就是那么随意的抬头看了一眼，便看到小翠仰头跟一个白衣服的姑娘说话。公孙策笑笑，低头去捡手中的草药，捡到一半忽然回过神来。 那不是端木姑娘吗？ 疼得跳降起来，带翻了一簸箕的草药，跌跌撞撞绊了桌子，倒了凳子，慌得满屋的人忙不迭地避让。终于去到门口，气喘吁吁，一颗心突突乱跳。门口却只有小翠一人，张大嘴巴看她，奇道： 啊，伯伯，原来你跑得这么快。 公孙策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小翠忽然睁大眼睛，身子一矮，自公孙策腋下钻过，噔噔噔跑了出去，欢快地道： 大哥哥。 转头看时，小翠正抱住展昭的双腿，仰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额请展昭俯下身来说了几句什么，小翠便乖乖地松了手，趁展昭不备时却又攥了他的衣角不放。展昭摇头苦笑，却也无计可施。公孙策几步赶过来，也顾不得问展昭城隍庙那边的情况，只看着小翠道： 小翠，刚才跟你说话的姐姐是谁呀？ 展昭听公孙策的语气有异，心下一怔，就听小翠道： 不知道啊，我不认识她。 那么她有没有说要去哪儿？ 好像说了，可是我忘记了。 刚说的话怎么会忘记？ 小翠怯怯地向展昭身后缩了缩，小嘴一扁，带了哭音道： 我那时在想花衣裳，他说什么我没在意啊。 展昭见小翠眼泪直在眼眶中打转，心下疼惜，向公孙策道： 公孙先生，若要找人慢慢打听便是，小翠兴许是真的不记得了。 也不知是也不是，李英不会看错，可论理不当是他，难道是我眼花？ 一席话只把展昭听得云里雾中。公孙策自言自语了半晌，忽地想到什么，几步走到空地炉灶边，自灶堂处抽出根柴火来，抬脚将火踩灭，就着烧得漆黑的一头在地上画起了画来，寥寥几笔，抬头招呼小翠，让她来看看同她说话的是不是画中的人。公孙策只怕是自己一时眼花看错了，竟将端木翠的样貌勾勒出来。小翠探头看了看，破涕为笑，抚掌道： 伯伯，你真厉害，画得这般像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得了小翠认可，公孙策反而有些不确信了，顿了半晌才转头看展昭道： 展护卫，我像是看到端木姑娘了，你要不要四处寻寻？ 展昭的目光在画像之上停留许久，才轻声道： 人有相似，公孙先生，想必你是看错了。 语毕，轻撩前襟，缓步上街，竟是把小翠和公孙策撂在了当地。 展护卫，就算是我真的看错了，四处找找总是不打紧的。 展昭身形一顿，仍是没有转身的意思。良久，公孙策叹道： 罢了，是我看错了，就算长得再像也一定不是。 小翠抬头看看展昭，又看看公孙策，忍不住走到展昭身边，拽拽展昭的衣角道： 大哥哥，你怎么了？ 展昭默然许久，缓缓低下身子，单膝之地将小翠拉近身前，轻声道： 小翠，你看到的那个姐姐是不是真的跟公孙伯伯画的一模一样啊？ 一样。那个姐姐要好看些，她若是戴上花，穿上花衣裳。 她往哪边去了？你带我去找好不好？ 好。 好字出口，才觉心下一片茫然，愣愣往街口看过去，因想着那位姐姐到底是往哪边走的。 公孙策看着小翠拉着展昭走远，这才抬起袖子抹去额上虚汗。 我说是你不敢信，我说不是你又不愿信，不管是与不是，你不亲自去看看总归是不死心的。 小翠拉着展昭走了几条街，越走越偏，展昭心下生疑，停下步来。 小翠，你当真看见他朝这边走了？ 是。 他自是不知端木翠往哪边去了，但先时是不想让展昭失望，现下是怕展昭发觉自己撒谎，再也不理睬自己。小女儿心性，索性一横心，犯错到底，一口咬定端木翠是往这边走了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。